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十八集，叫什么笋来着？展昭看着白玉堂，赵普之所以找他求证，就因为他是天尊的徒弟，江湖人都知道。天尊是个刀痴，也是个研究刀的行家，对于刀魔这个传说可能有了解。 元帅要找的刀魔是当年部族首领最早用自己的血铸造的第一把刀，据说将那把刀融了，倒到铁汁里头，再造出来的刀就安静了。 那把刀在刀府镇？ 展昭看着赵普，赵普没吱声。展昭又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对他微微的一挑眉，那意思像是问他信不信。白玉堂一直不开口说话，看到展昭询问，就放下了酒杯。 我师父说过，这是无稽之谈。 展昭也点头，又看看赵普，他不像是那么迷信的人，这种云山雾罩的事情也信。赵普看了看两人，乐了。 我当然不信啊。不过我调查到了一些事情，刀府镇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，就是在深山之中啊挖到了一座铁矿山，产出的矿石造成冰刃，没运出镇，就发生了铸刀师傅和运刀师互相残杀的事情。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？ 两年前。 这么近，死了那么多人竟然没人知道？ 因为铸刀师傅和押运师都是军人，而且当时战事正经，为了避免动摇军心，没有对外宣扬。 一样的矿石吗？ 我之所以来这里，是因为当年有一个铁匠没死，而且据说是他教众人怎么处理剩下那些矿石和刀的，之后这事就平息下来了，没有再作怪，更没人死。还有，记不记得传说里面说的， 传说沾染过这些铁矿石或者兵器的，一年之内必定灭亡。 刀府镇两年来还算相安无事，也就是说有破解之法。你急着来，莫非是军中有事？ 赵普微微皱眉，似乎被问到了仇人之处。 是不是开始打架了呀？ 赵普没说话，小四子突然问了一声，众人都微微一愣，看着小四子。 你说什么？ 是不是以前明明都没有人打架，最近每天都有人打架闹事呀？脾气变坏了，大家都暴躁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赵普皱眉看着小四子，小四子见赵普突然严肃起来，倒是不说话了，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赵普。 小四子，你知道什么关于铁矿的事情？ 不知道啊。 那你怎么知道打架人多了？ 你们说的呀，不是说铁匠们双眼赤红，不眠不休，还自相残杀的吗？ 对， 这是狂躁之症呀，爹爹不知道治过多少，有的可能是风症，也有可能是疫症或者中毒。造病的早期都是双眼赤红的，然后精力旺盛，不眠不休，越到后来越严重的，有的时候还会吃人呢，可吓人了。 你爹能治这种病？ 哼，爹爹什么病都能治的嘛，不过要让他先看到病人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倒是可以请那书生回去看看。 王爷，不是我不提醒你，那位书生先生叫什么名你还记得吗？ 是不是叫什么竹子，还是竹笋、春笋啊、冬笋什么的？ 爹爹才不是损，爹爹叫公孙策。 啊，对对对对。 一旁欧阳又阴戳戳地飘来了一句话： 他还讨厌我们。 他基本是非观总有吧，这是关乎性命的大事情，那书呆子不会公报私仇这么小气吧？再说了，老子又没跟他真的有仇。 你爹干嘛那么讨厌他？ 白白，你说什么呢？爹爹讨厌谁啊？ 他呀。 众人一起伸手指着赵普，小四子扬起脸看着赵普，良久皱着眉头脱下巴。 听爹爹说他讨厌熊啊。 赵普扶额，考虑要不然直接找公孙谈谈。 当务之急啊，我们应该先找到当年那个铁匠，然后再找到那个矿，让公孙先生先看一看有什么问题，再去军营对症下药。 展昭果然人才啊，条理清楚。 那铁匠在哪儿？你有线索吗？ 白玉堂看向赵普，赵普点头，拿出一张纸条来递给展昭。展昭拿着纸看了一眼，又拿到白玉堂眼前给他看，上面写着几个地址，很多用朱砂化掉了，就剩下最后三个。 折影之前啊，打听了镇上所有铁匠的所在，我们都找过了，就剩下这最后三个，不如明早 吃完饭就去。 白玉堂和展昭却是异口同声，说完又对视了一眼，再一起开口： 迟则生变。 哼，甚好。 赵普端着酒杯看着超同步的两人，笑着点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尴尬。这时候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，似乎有人上来。展昭看了看四周围，已经没有座位了，再上来的食客估计没地方坐，他们倒是吃完了，不如让人家。可他又发现白玉堂吃了没多少，想问他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味，怎么这人一直喝酒不吃饭呢？白玉堂似乎也听到了脚步声，望了楼梯的方向一眼，收回视线时就皱起了双眉。这时就听赵普喊了一嗓子： 是不是我要的面来了？ 小四子叼着鸡爪子看赵普，心里想着这人好能吃。紫影扒着他耳朵说悄悄话： 熊当然食量惊人。 哦，难怪了，爹爹讨厌饭桶的熟。 不过小家伙虽然呆，这话可没说出口，要被打屁股的。走上二楼的不是端着面的伙计，而是一个黑衣人。赵普回头看了一眼，皱眉，顺便摸了摸下巴， 眼熟啊。 紫衣人自然是姚子玲，他看到二楼一片狼藉，似乎也很奇怪，望向白玉堂他们那桌，他也没看别人，先问白玉堂： 查到了吗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展昭也想起来还没跟白玉堂说谭金的事情，就顺手一拍白玉堂放在桌边的手： 你不着急走吧，我查到谭金的事儿了，就是挺长的，可能要说一会儿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凑过去听展昭详细说，展昭就开始叽里咕噜跟他说了起来。 谭晶，名字那么熟呢？ 王爷，你不记得啦？当年兵部那个谭晶啊。 赵普皱眉想了想，但是没想起来，回过头就看到站在楼梯口的姚子玲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桌上看， 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，这位是不是饿了呀？ 赵普刚回头准备说什么，就见折影对他使了个眼色。赵普顺着他的视线看，就见展昭扒着白玉堂的手腕说得挺专注。白玉堂一动不动，听得也仔细，这个举动并没什么不妥，不过赵普看得出来展昭和白玉堂好像很投缘，很合得来。总之以白玉堂那种生人勿近的性格，对展昭的确算是亲近的了。赵普又回头看了看姚子玲，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名字，想起了这紫衣人的身份。 哼，微妙啊。 这时小四子忽然拽了拽赵普的衣角： 熊熊。 是英雄。 你是不是有九条龙啊？ 是啊。 我知道爹爹干嘛讨厌你了。 赵普还没开口，两个影卫和欧阳八卦地凑了过来。 为什么？ 小四子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，站在凳子上踮起脚，伸长短胳膊拍了拍赵普的肩膀： 你完蛋了， 爹爹这辈子最讨厌的那个人就是你了。 不是吧，相隔了108000里，从来没见过面，这样也能拉上仇恨。 另一头，展昭和白玉堂说了一半，就见姚子灵走了过来，坐在他们身旁。 展大人还挺热心。 小事情。 姚子灵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拿起来喝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 拿错杯子了吧？ 你的杯子。 姚子灵见白玉堂看着自己，低头一看，略显惊讶。白玉堂回头想跟伙计再要一个，不过伙计都在楼下呢。 用这个吧。 展昭将自己的杯子往他眼前一放，顺便帮他倒了杯酒，继续说谈金的事。一旁欧阳和哲影默默对视了一眼。 你猜展昭是不是故意的？ 哲影看了看神态自若说话和神态自若喝酒的展昭，跟白玉堂含笑摇了摇头。 没准，不过展昭可真不是表面上那么好脾气又温顺啊，是只带爪的猫，少招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欢迎收听掷地有声账号下其他精彩作品。